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直播间同学们， hello 车上在听的同学们， hello 办公室在听的同学们， hello。 哎，老师这么一说，我们突然觉得这个节目收听的场景非常的丰富。是的，有在办公室收听的朋友们，也有在路上收听的朋友们哈，还有可能在自己的家里宅着，在外面运动跑步的各种各样的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哈，大家下午好。 您这一想到就很开心嘛，就是 everywhere。 一想到，而且呢，我们也欢迎同学们分享一个我们的音频直播和视频直播，好不好？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或社交媒体上，让更多的朋友们跟您一起来享受这份学习的快乐（括号免费学习的快乐）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周一又一次相会在老友记的课堂里了。我们还是要两部分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呢是课堂答疑，第二部分呢就是和大家一起讲解老友记的精彩情景。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第九季的第18集了。第九季的第十八集，上一次呢，菲比的感情故事就告一个段落了。这一次啊，我们讲点让大家开心的事儿，一起集体买彩票、中彩票，好不好？ 嗯哼，Sure。 这个情景呢，我们在第二季的老友记课程里也曾经和大家分析过了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选取了不同的句子来练习发音等等，各种还有不同的知识点。那这集情景还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其实是 Joey 要向 Monica 借车。 嗯哼 ，And then 借车去买彩票。 Yeah. 然后就让大家发现了，说什么你要去买彩票 ？Rachel 就说：“那这样的话，不如咱们大家一起凑个钱买个彩票，要是中了奖，咱们大家 我们大家一起分 平分。” 对， 多好呀！想 有这么简单吗？ 对，可是呢，这一群人当中呢，只有一个人对此嗤之以鼻，特别的不屑。那个人呢，就一边看着报纸，一边说：“你们还买彩票？你们知道你们被那个中奖的几率比那雷劈的几率还小，知道吗？” 对，的确是这样的，而且被劈好几次的几率，连续好几次。 那这个人呢，就是 Ross。啊，他特别不理解这样的一种投机的心理啊，他不愿意参与，但是大家呢都很高兴很开心啊，要想参与卖彩票的事儿。好，老同学们都很熟悉这一次的情景了啊，我们一会儿呢来听情景来学习。好，首先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 questions 课堂答疑，都是一些发音问题。来，第一个问题来自我们的班长 Jackie Wu 了。他说 ：“Jackie Wu, long time no see, 老师。 I know. How are you? 他还问了您 What's up? Nothing much. Just you know, working. 哈、啊，可爱了哈。我有一个个人的小发音问题来请教老师。我在读咱们上节课的练习的句子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有这样一个句子，来重复一下。”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哎，我基本上啊没有过过什么正常人的生活。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我会把那个 exactly， 把可浊化成个，然后我会略读 t。但是我听哼哼老师和词典的读法呢是 exactly， 省略了 t， 但是还是发可。 对，没错。 然而字典里写的音标是 exactly， 对， 所以我想问问第一个问题，这里的 t 是不是一般都会省略不读？ 嗯哼，这里的 t 是怎么定义？这里是这一个字吗？还是在这个规律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说，就是如果你见到一个 k 的音连到一个 t 的音，然后后面再带一个 l 的音呢，那我们就直接把 t 的音彻底省略，连一个干脆的停顿都不需要，这个规律就是这样的。 哦，您可以再给大家说一遍，哪个音连着哪个音和再连着哪个音的时候， 一个科的音连到一个车的音，我们再连到一个 L 的音呢，了，我们就中间的车呢彻底的省略，就不需要它了。 就是可特勒的时候，是吧？ 对，可特勒， 可特勒的时候，哎呦，那怎么记呀？这个，那大家就记这个单词吧 ，exactly 这个单词啊， 这是最好的方式 啊。在这种情况下，特是会省略不读， 嗯哼， 没问题， 没错。 那 Jacky， 你是问的是 Jacky， 因为现在在直播间，那你是老师理解的是你要想说的这个意思吗？啊，在这种情况下是指的是这种情况吗？ 嗯， 好。第二，这里的可不可以弱读成个？他说的是弱读成个。 Okay。 首先，这不属于一个弱读，这属于一个浊化。如果你想把科变成歌，然后那你也可以理解成歌是更弱一点的科。这我之前也有聊过这个点。那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太行，不太可以。OK， 因为我们浊化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你的爆破音前面会带一个摩擦音，一个 S 的音最好，一个 F 的音也可以，比较少见，可是也可以。那这儿呢，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就会保留一个科的音。再说呢，我们科的音彻底的都省略了，前面的这个科能保留，那就保留，因为就是又在这个基础上又有变化呢，然后又省了那么多，这个就开始可能就有点过分了。 嗯， 所以我们就保留。所以一是没有必要把它浊化，然后二呢就是已经改了很多了，我们就已经丢了一整个音科，那就科的音就还是就 leave him alone， 还是留着吧。 Okay。留着。 留着。你说这一个词里边可能一共也就三四个音节。啊，如果说这一两个都省了， 好像也有点过分哈。 对对对，那前面呢，我们有一个 x， 一个 ex， 这里有一个科的音，我们浊化了。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就是我们后面带着这个元音，然后有一个摩擦音在内，所以这个就更简单一点的来一个 exa， 这样会更柔一点，更连贯。如果是 exa， 这个 xa 就会觉得有点累。 嗯， 你又要爆破，然后又有一个摩擦，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浊化。那后面的这个呢，就不需要了。 嗯，其实因为 Jacky 呢，他这个做事情很认真啊，他学习也很认真，所以他其实是在帮助大家呢，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同学对于 exactly 这个词的读音呢，并没有掌握到特别的好。 嗯，对。 借此机会呢，就在学习他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规律。 那针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就特的音彻底省略呢？因为你连续两个爆破音，一个科一个特，是非常别扭的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个特的音用一个我们之前学的都是干脆停顿，对不对？把它给省了，那也可以。不过这样呢还是很别扭，因为你后面有一个了，所以你有一个k，然后再来一个了，就没法导致一个停顿。反而我们有一个融合音，是科的音连发到了的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一个 cle， 这个就更简单了。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用一个这样的处理方式。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考虑，哎，能不能省科的音呢？像你想医生 doctor， 我们一般会省科的音啊，我们会把前面的爆破音给省略，不是吗？ doctor 这个我们都学过，那这里不就是一样的吗？有一个科连到科，为什么不省科呢？因为特的音跟了的音两个都是舌尖音，所以他们是有冲突的，不可能发一个特再连发一个了特了特了特里，这样特别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选择把特的音彻底省略，然后把这个留下的科跟了变成一个融合音，就直接连发爆出来 cle， 更简单。 好的，好的，那这个法则呢，就请大家记住了哈。感谢这个 Jack 的提问。我后来想了一下，终于知道为什么 PK 台节目这么多干货了。原来呀，这个干货呢，是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的， 是学生问出来的。 这些爱学习、勤奋学习的同学们呢，问出的这个问题，让老师思考，然后并且呢，作为一个好的答案呢，再作为一个好的知识点，再重新教给大家。教学相长。所以呀，你要是不听这节目，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会错过多少的干货哈。第二个问题也是爱学习的 Warmer 同学他提了，就是咱们第三节课的这个老友记里的一个问题，一个情景，他录了音。他说这句话呢是这样的，来同学们听一听这句话，意思是先请老师读一遍啊。 啊，是 I never really felt I was missing out。 对，我也从来没觉得呢我的生活有所缺失，也就是菲比说的那句话啊。 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正常的生活，没有那个有过从小到大没有过什么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也不觉得我的人生有所缺失。这里我真的听不出来他说的是 I was， 我怎么听怎么都觉得他说的是 I goes。 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原因好不好？我们请我们请 native speaker 老师的耳朵来判断一下。来，他在录了一下。有他这个声音很小啊。 是因为丢了一个字 ，felt like I was， 有一个 like， 所以这个 felt like I was 这个科的音发的很弱，所以有一个 felt like I was。你听到这个开的这个音，你就觉得有一个歌的音在内，所以你现在在脑补，然后你觉得就是 I goes， 所以他说的实际上是 felt like I was。 那我们把这个歌的音 like 这个词就给省了，我们练这个句子的时候，可是这不是你的耳朵有问题，而是你听出一个我们没有标出来的一个音，有一个歌，然后它是因为 like 这个词，多对。 其实从语境上来说，也不可能是 I goes， 这里 对，对，所以他就纳闷，他就 you know， 然后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词 like， 对 ，that's all， 是 feel like， 而 like 呢没有写下来台词， 对对， 所以就有点像 goes 了啊，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 warmer 的耳朵还不够灵敏。你要如果说你对这个 feel like 很熟悉的话，你应该想到是 feel like。 对，说明你耳朵已经很厉害了，可以听出哎，这里多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要继续练习，练到你可以听它具体是什么。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判断的或者你反应的这个 I goes， 你也知道也不可能是这个词，那还有哪一些可能性呢？那我们就是这里应该也可以下一步再想，哎，是 like 吗？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要再往前推一步。 对、 okay? 对，以后当然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知道了，是不是哎多一个词儿或者是少一个词儿啊等等之类的。 有哪一些可能性啊、就通过这种方式把它就是写出来可以、然后就听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 好的。好了，第三个问题来自周知恩同学哈，他说老师啊，我最近碰到一个词儿，同学们来看看这个词非常之简单，我们中学就学过，叫做农民农夫。 Farmer。 里边有两个卷舌音连在一起，一个是 far、一个是 mer， 对 farmer， 没错。 哎，那同理你也可以读读 warmer 的这个名字，看人家是怎么读的。 也是 也是这样。哎，请问啊，这发完第一个卷舌音 far 之后，是要咱放平舌头再卷舌来发第二个音 mer 吗？还是说、 no. 还是说我发完第一个卷舌音以后，我只是卷着，我只是改变辅音，我也这样发我就轻松一点。 这个OK，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点，我们发音的时候呢，总是要找一个最省动作的方式， 高效的方式。 对对，所以你要考虑一下，你发 far 的时候呢，你的嘴型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的音节嘴型是什么。我们只需要动一个这个嘴唇发 M 的音，所以你刚刚卷舌了 far， 然后你现在要嘴唇盖住合上发 M 的音呢，这要求你的舌头有动作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按理说你这时刻呢不需要动舌头，因为你前面卷了舌头，你后面要动嘴唇，那你就不用管舌头啊，舌头一直卷着不影响你发 M 的音呢。你发 M 的音，舌头在嘴巴里是平的，是卷的，不影响这个鼻音，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二的音。那在这里呢，你就更不需要动了，因为你嘴唇一分开的时候，你就进入一个儿化音了。所以针对这一个词，你就不需要舌头再变平，然后再回来，这样就是有多余的动作。不过有别的词是需要你舌头变平，然后再卷，比如further 就是更远，或者 farther， 两个词都是一个意思，一个是更抽象的，一个是不抽象的。可是这个就是你发 fur 儿化音，后面你要发一个 th 的音， th 的音是舌尖要碰上齿，所以你的舌头不能一直卷着发，对不对？它一定要变平碰到上齿 fur， 然后再弹回去一个儿化音 further。那在这一时刻，你就 一定要变频然后再弹回去，这个就不可偷懒了，该、right? 是他说要是像第一个那样什么再卷回去再放平再发的话、那感觉这读快就特别难了，就不符合口语快速的原则了。 嗯哼， 所以他就可能、哎，这样可能我觉得像老师应该也想不到大家会在实际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It's a great question， 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是是， 对，可是重点就是我们要考虑，因为每一个词都不一样，然后我可以每一个词都给你一个讲解，或者我可以给你解释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么讲。所以刚刚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你要考虑到接下来的音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发，用嘴巴的哪一个部位，这个部位跟你刚刚发的音有没有冲突？如果没有冲突，那就不动；如果有冲突，就得动。这个逻辑很简单。然后你接下来以后见到一样的问题的时候，在不同的词上，你应该就心里有数了，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嗯，对对对，啊，您刚才说的这个也相当于在帮他找规律了， yeah, 就是让他关注一下后面的词是什么。 Yeah, 那也是 啊，后面的词是什么？他是说嘛，他把这样的词呢归结为是容易打结儿的词哈、打结儿的词，或者是容易那个绕口的词。不顺的词，他还想请老师能不能总结这种在快速读的时候特别容易打结的这个单词的发音。 嗯，这个没有打结的点，因为就是你的舌头的动作，要么保持一致，要么就是有这个动作，然后有下一个动作，所以你可以说，就是吱滋吱滋，对不对？然后中文的这个也是舌头需要动起来的，本来是翘舌，然后就平舌，然后再翘，然后再平。那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没那么难， 嗯， 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说了一辈子。那这个英文的这个也是一样的，你就是需要练，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动作。然后你练一会儿呢，你舌头就能反应过来了。It's not that bad。 嗯，是，看来还是不够熟悉啊，舌头不够熟悉哈。 Yeah。 掌握规律的是一部分，但是呢，把这个单词练熟也是另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Yeah。 啊，同学们，我们来进入到情景的收听了。Rachel 想出了一个主意，老友们啊，每人拿出$50一起买彩票，如果中了呢，就大家平分。所有人都觉得这主意很好，只有 Ross 非常反对。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课堂情景。 Two. Sure. Oh, I have an idea.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We'll pool our money together, and then if we win, we'll split it. Oh, that's great. Yeah. No thanks. You don't want to win the lottery? Sure I do. I also want to be king of my own country and find out what happened to Amelia Earhart. Still on Amelia Earhart? The woman just vanished. Susie, Ross,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No. Do you know what your odds are of winning the lottery? I mean, you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42 times. Yes, but there's six of us, so we'd only have to get struck by lightning 7 times. I like those odds. Seriously, you guys, I can't believe you're going to spend $250 on the lottery. I mean, that's such a bunch of boo hockey. I'll ask. Boo hockey? Oh, we think Emma's about to start talking, so we're trying to be careful about what words we use in front of her.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情景啊。刚才呢，我给恒恒老师发出了一次视频的邀请啊，请老师来接受一下，能接受吗 ？I'm trying to fix the 网，我刚刚退出了，所以那个 I'll be back。 今天能够顺利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 ，OK、啊。 好，应答当中，或者是您可以把这个上一次的直播关掉，然后重新再开启一次直播。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些啊。 现在是完全连不上。I think I need a few more minutes. 哦，现在是网络完全连不上是吗？好，没关系。好，没关系，您可以一边尝试然后一边讲课。 好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Rachel 的第一句台词啊。我们这第一段当中呢，就有两句非常关键的连读。好，首先我们来看 Rachel 很高兴、很开心的说一个 Yeah，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刚听到要买彩票，他就说 Yeah， me too。 Oh， I have an idea。 就说我也是这样的呀，我也是啊 ，me too。而且同时呢，我还有一个主意，我还有一个想法。这个时候，他机灵的小脑瓜里啊，就想出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办法。他是这么说的， 他就说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好，我们今天来学一下这样一个短语和单词，考考你们以前学的忘记了没有、pitch in P-I-T-C-H 和 I-N、这应该是一个短语吧。 是的、这个 pitch in 呢， pitch 的这个感觉你们有没有见过 pitchfork、pitchfork pitchfork 呢是那个我们 农夫的一个长得像叉子的一个东西， It's really big， 然后是用来那个戳那个 是 长得有一点像，可是是戳那个干草的 hay 给马吃的那些的、你知道吗？ 戳干草的， 嗯哼，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pitch fork， OK， 所以 fork 就是叉子，那我们用 pitch 这个词呢，会感你可以想就是大家都在用这个。然后在中间往中间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草山、you know， 所以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起往里堆一点东西的感觉，所以这就是 pitch in、所以 pitch in 可以代表就是一起共享一点有可能是钱，也有可能是功劳，也有可能是时间，对，就看是什么资源都可以，然后就是大家都给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来做一点什么。 哦，就是大家共同付出一点金钱、或者是投入一点自己的份子、都出点份子叫 pitch in。 Yeah， exactly， 哈，对了，那就是说大家都给点，大家都出点，每人都出个50块钱。 嗯嗯， 好了，那您为什么把这一句选作我们今天学习内容呢？ Well, I mean， 我特别喜欢这个短语，它是很口语的，很简单，很常见，而且我们这个 pitch in 的这个词，要是这个词语要是你没有学过呢，你可能会把它听成 pitching， 对不对？就是它的 ing 形式的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个问题，它就很不一样了。 好，行，我现在呢再尝试一下邀请一下您这个视频啊，你再来接收一下。 好的， 看看今天网络是不是很顺利啊。好，这个词呢是大家都来出份子的意思啊。而且他还用了一个 why not， 我们为什么不大家都来每个人出50块钱呢？ 对，就是 why don't we all do this， 我们要不大家都这么做多好啊。 我这边显示是您拒绝邀请哈，就可能还是网络的问题，我觉得、 I think it is， 我又进了一次，然后我们来接一次。 好、 okay? 接一下。 正 在，好，可以了， 耶， 成功。 好， 还需要您关一下这个麦克风。 对，那个，那我们 Rachel 同学呢，接下来说的是 We'll pool our money together。 这里是游泳池的那个 pool， P-O-O-L， 是， 但是我想在这里它应该是做一个动词吧。 对，所以它是一模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刚学了这个 pitch in， 我们现在有 pool， 对不对？然后是一个一样的概念，用法也是一样的。We'll pool our money together， 也就是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小的水池，然后我们就在往池子里面放东西。 那大家都往这个池子里放点东西呗。 对对，然后这还有另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用法，就叫 carpool。所以就是我们比如都是一个公司的人，然后我发现，我去上班的路上呢，也可以接你，也可以接你，也可以接你，都特别顺路，对不对？那我们就顺便这样接一下，然后这个就叫 carpool。C-A-R 的 car 车嘛， 那它也是这个 P-O-O-L 吗？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也有这个说法，也是很常见的，然后就是它专门的一个词 carpool， 顺风车接送 啊。Yeah， 顺风车、 yeah. carpool， 对， 学 了。对， 所以看来还不仅是游泳池的意思啊， 对， 它也是一个池子。 没错，所以他就说 We'll pool our money together and then if we win we'll split it。 好，大家伙儿这样，大家就凑钱吧，大家就一起凑、凑到这个池子里，把钱都扔到这池子里，是我们共有的这个钱，然后我们一起呢再来买彩票，如果我们赢了的话，我们大家就 split， 这里是 我们就 分的意思啊， 分，那这个应该是平分的意思，我 split it。 嗯， 对吧， 平分， 平分， 想法是不错，很公平、 yeah. 啊，很公平、 yeah. 这也是一个让大家一起共同致富的方法。机灵的小脑袋里想出来了。好，我们要开始学习连读了、yeah. 这两个句子。 好，那第一句是这个长一点的，就是那要不我们都共享50块 right， 这句，所以我们开头是 why don't we， 那记得这个三个字的词组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说的会非常快，那一定要练到它足够流畅， 我们开头有一个 why， 记得是个双元音，要带下颚的动作，要张嘴，要咬下去。why， 不要发 why why。OK， 后面 down 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双元音，要爆开，要撅嘴。down down down down， 多快都还是需要有这些基础的动作。结尾 n 的音，首先要顶上颚。OK， 不能发动动 down down。不一样 ，Why don't we？ 后面呢 ，all 跟 we 之间呢，我们不会停顿呢，我们要连读，所以 we， 你的 e 的音，接下来就直接张嘴，降舌进入一个 r 的音，那就会导致一个很轻的 y 的音 ，we are，we are，we are， 有一个 y 的音会出现，不要刻意的发，给、okay， 别 we ye ye， 这样这个 y 不要刻意。你只要连读就 OK 了， 就是说不要咬得太重，不要刻意把那个野音发出来。 对对对，那这个 all 结尾 L 的音呢，我们的舌尖会顶着上颚发这个 L， 不要动嘴唇发呜的音。We all， OK， 你应该发 all 的过程中呢，从头到尾都是能看到牙齿的。如果你看不到牙齿，那就是你嘴唇开始撅起来了，别撅嘴。We all pitch in， pitch 跟 in 要连读 pitch in，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今天的发音重点了，就是 fifty， 五十的这个词跟十五呢，它有两个主要的区别。OK，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重音不一样，如果是十五、十六、十七这些呢，重音都是第二个音节 ，fifteen， fifteen。而且这个特的音呢就是发特，因为它出现在我们的重音的音节上，所以它就不能改。那五十、六十、七十呢，虽然它音标写的都是 T 特的音 ,fifty, sixty, 实际上呢我们一般都会把它浊化成的，然后这个发音就会更简单一点了。你可以通过一个特的音一个的的音能区分开对方是说哪一个。如果你的重音听得不清楚，或者对方的重音发得比较弱，我们可以从一个特的音或者一个的音来判断到底说的是哪一个。 OK， 那这里就是 50 bucks， 这个 D 肯定就是50的 D。 OK， 因为你想说15呢不可能发一个的的音 15 50。OK 啊，老师在今天的这个知识点里给我们很重要的提点了哈，十五、五十，什么十六、六十、十七、七十，反正这些十几的单词和那个几十的单词到底在发音上有什么不同？大家笔记记好了吗？首先呢是要从重音上来进行判断和区分。另外呢，第一个是十五的时候呢 ，t 还是读 t？ 如果是对，如果是就十几。都是特的音， 都是特，然后几十呢，就会把那个小特呢，浊化成的，就是 d， 对 ，fifty，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英式、美式都会有的，那有一些英式口音会想要保留这个特 fifty， 也会见到，不过大部分的人已经开始转到用这个的的方式 啊。 Okay? 好的，啊，我觉得这个知识点是。初中就得学了，现在小学就得学了哈、啊，所以现在我们的父母们赶紧把这个知识点教给自己的孩子啊，让你的孩子呢赢在起跑线上。 yeah， 啊，现在已经有本国人告诉你了这个正确读法和区别在哪里，大家也可以共同的去演示一下十六、六十、十七、七十、十八、八十等等这些。好，那第二个句子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 第二个句子呢，就是咱们评分 ，OK， 那你可以就是 AA， 或者是分 ，I don't know， 分红。I don't know, 分赃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用 split it， OK。 连分赃都知道了、啊，这一周的又学了新单词了。 我前天在看一个海盗的一个纪录片，所以我才学到这个词。 还真是， anyway, 也是 split it， 因为是共同利益的拆分。 没错， 所以分赃也 可以 用这个。 也可以，也可以，就直接说 split it。所以就是。英文的这个词呢，就是好的、坏的啊，什么这些，就分、 就是、 分利或者分担都可以用。 就是我们分吧，就让咱们大家、大家伙儿一块儿分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把它学好，因为它还挺广的，然后很常见、很常用。 对呀、 啊， 而且也是现代人的一种啊消费方式。 是的， 大家都是共同的来出钱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一起共享买单。 对，然后我也不想要再请你吃饭了，所以咱就 AA 吧。可是 AA 的这个在中国说， 能听懂，在国外说没人能听懂，没有，我是来到中国后才发现有 AA 的这个说法。 嗯， 我们一般就会说 split it，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用词的方式。 嗯， 想要 AA， 我们就用 split it 这个说法比较好。OK， 记下来。好，怎么说？ 嗯，哎，很简单，我们首先呢，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 L 的音 ，We will， 我们会弱读成 will。OK， 那这个 will， 不能发 w 后呢再撅嘴 ，OK， 是发 w， 然后就放松嘴唇，然后顶舌头 ，will，will，OK，、okay? 有时候也会见到他发 will， 这个 a 或者 a 这是可选的 ，will 都可以。那后面呢，我们有一个 split， 那 p 的音呢，我们会浊化成一个 b 的音。我们之前也说了，爆破音出现在一个摩擦音之后呢，会浊化 ，OK， 所以就变成一个 b 了。l 的音也要注意，出现在 b 的音后呢，它就变成一个融合音了，也跟今天聊的这个 cle 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 b 跟 l 的音是一起爆发的，你不能先发 b， 然后再来 li b li b li， 不行，是 bullet。OK， 这个融合音如果没学，一定要把它练好。Will。Split 的 t 跟 it 连读，与此同时 t 的音会浊化 ，split it， 然后 it 结尾这个 t 省略 ，will split it，will split it， 就这样说。 哎，就这样说。 嗯， 老师教我们的这个 we will 这个啊，这个 we will 这个短语的这个读法哈，大家一定要学会啊，不然你以后唱歌你都没法 rock you， 知道吗？ yeah. 这歌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对，不会弱读 we will， 哎，在那个时候就不能就弱读了。 没有，就是因为它是个 anthem 的这种唱法呢，一般就是每一个字都是个重点， 清清楚楚的，啊， 对。 除此以外都要读 will。 Well, 是这样的，要很顺利的把它读出来就没问题了。然后这句话呢，就方便大家出门聚会聚餐的时候平分账单，尤其是跟外国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平分账单，就这一句话解决问题。好吧， yeah. 多实用啊，你不用再说 you pay yours I pay mine， let's AA， 你说 AA 人家也听不明白， 也 对不对， 也听不明白，对， 哎，所以咱分账单分开付啊，就这个意思，就这么说了。 嗯哼， 好， 那大家就说 that's a great idea， 这想法多好啊，除了 Ross。 好了， Ross 就说啊，谢谢哈，不用了， 他说 no thanks，特别嫌弃的表情，就是你学到一个博士位，你就是觉得就是自己很多的东西都懂，然后的确他是比他们懂，然后这个时候呢很开心的嫌弃他们 no thanks， 一群特别无知的人啊，一群总是相信自己那是个好运的人，一群 你看 yeah 就有机会嘚瑟嘛， right， he's happy， everyone's happy， 一群真的不怎么懂道理的人 yeah， 天真的人， 然后对，那 Phoebe 呢是最天真的，他就说 You don't want to win the lottery？ Phoebe 反问他说你不想中彩票？ 对啊， Phoebe 觉得是他不想中彩票，他对这个彩票不感兴趣，他又不相信说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不想中彩票呢？ 对啊，好奇怪啊，难道你不喜欢钱吗？那 Ross 呢就给他解释，他就说Sure I doI also want to be king of my own country。 嗯，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来看他说的什么意思。他说那我当然想了，我当然喜欢赢彩票了，那我还想成为我 自己国家的国王， 我还想称王称霸呢，啊， 嗯哼， 我还有这种野心呢。 还有一个 and find out what happened to Amelia Earhart， 同时呢我还想查找或者是我要解开这个 Amelia Earhart 之谜， 嗯 啊，之前 最后发生了最终发生了什么 ？Right? What happened? 对，他意思就是说，我还想有这样的超能力呢，是吧？我还想当国王呢，这些我都想， 啊， 我怎么不想啊？ 对啊，然后 Chandler 就说 ，Still on Amelia Earhart。 On 的意思呢，是还在纠结，或者是还在什么事情上过不去。 对，你还在，或者还在想什么事情，或者还在聊什么话题，都可以，都用 on。 就是说，你的注意力呢，现在还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还没过去， 是 这个意思啊？ 是。 好 所以这个梗呢，我们之前课堂上也讲过，这是一个消失的女的飞行员。 Yes. She was the first woman to fly solo across the Atlantic. 她这个最有名。 对。 第一个那个海叫什么 ？Atlantic。 大西洋。 Oh yes, that one. 对，她是自己一个人女的飞过去。她不是第一个女的，可是是自己 solo 飞过这个大西洋海。 哦。 Very famous for that. 是，后来不成了一个、后来成了一个谜，失踪了。 Yes, 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 flight, 然后突然间就天气变差了，然后就消失了。 所以也成了未解之谜啊！他是我想探寻这样的未解之谜呢， yep. 啊，我也想有这样的超能力呢。Chandler 就反讽他说：“哟，还这件事情还没放假呢啊！” 对，你还在聊这事啊？然后 Ross 就 The woman just vanished。 那当然，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一个事情平白无故的从这世界上消失了，那还不能引起我们的研究兴趣吗？ 嗯 ，OK， 好吧，好吧 ，Ross。OK， 一百年了都，你再研究个一百年吧， 是吧？如果我们就问大家吧，如果你有超能力，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情？那如果 Ross 有超能力，他要去解开这些未解之谜。 嗯哼 ，Yeah， 然后你中了彩票，你会用你的这个钱去干什么 ？Ross 的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你呢？ 好，然后啊 ，Joey 就开始说话了， 他就说 ，Seriously， Ross，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哎，这句话很口语，很口语， 非常口语。 他说：“哎，认真说哈，咱认真说，就是不开玩笑了。Ross， 你这次你是真的不想加入吗？我们来看，这里有两个小介词表达这种含义。第一个是 want in 是什么？进入、加入。 对，对 ，on 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所以你不想加入做这件事情吗？我们口语里就可以这么说。好，这是今天第三句连读。” Yes， 那这个就是任何加入或者算我一个什么这种说法，我都可以用一个 want in。然后你想说具体的什么东西，再来一个介词 on 什么东西，很常见。那这个句子是 you 开头的 you 没有变化，不过会有这个撅嘴的动作，是个滑动。You， 然后 don't 也我们也聊过了 ，the wu， 然后在顶舌尖发 n， you don't。这个会说的非常快，后面呢 want 跟 in 呢，我们就发 want in， 因为 want 的 t 我们会彻底的省略，记得，因为有一个 n 连到 t 连到元音的技巧，彻底的省 t want in。那这个词组呢，我们的重音会放在介词上，want in， 所以是 you don't want in， 然后再连读到 on，want in on， 后面的 on。结尾的 n 呢，我们得咬舌尖发 ，one n n， 这里我发了 n， 咬舌尖发，因为我们要连发到后面的 this，所以是 one n n this， 这是舌头功非常难的一句话，讲实话，你要把它练到它的语速大概是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OK，所以它非常连贯，舌头功就各种 n 的音。各种就是弹舌，然后咬舌尖，然后再来一个 z 的音，要慢慢的把它练得流畅。OK， 我们看美剧的时候，有时候老觉得那演员一定是说了什么特别难的词儿，我们听不懂。结果你一分析，嘿，这些词都认识，是人家读的方式啊，跟我们学习时候读的方式压根儿就不一样。我要读成 you don't want it on this， 你绝对能听懂。老外绝不这么读，人家读的是 one in on this。 对，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很多的学生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这个句子中的单词越简单越听不懂整句话。 是、 yeah. 越简单就涉及到这些单词，越要进行很多的前后连读，还不仅是前后，可能这个单词中间或者是怎么着，说不定都还有一些连读在。 Yeah. 所以啊，短句子尤其值得大家进行练习。你看我们老师精心为您选择的这些可以练习的句子，是不是很实用？ yeah. 值不值得你此时此刻给老师在屏幕上划个赞？ Yeah. 划十个赞。 10 赞。 是不是啊？大家气氛燥起来啊，全是连读，真是不好读。是的，但是你练习变数多了以后，你的肌肉就熟悉了，你闭着眼睛你都可以 one in on this one in on this 就会了。 Yeah， 谁也生来也不会呀，对，多练习，是不是？好了，好，连读就讲完了，我们继续看台词。 Ross 就说， 那 Ross 呢就说 No， 就不要，我不要 want in on this， I don't want in on this， 他就解释，对啊， 很坚决。 他就说 Do you know what your odds are of winning the lottery？ Odds， O-D-D-S， 就是那种几率。 对，所以就问的是，你知道你赢这个彩票，得是中彩票的这个几率到底有多低吗？ 你看看， 虽然这里英文没有说低， right？ 他就说 I mean you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42 times。 学者上身了啊，学者附体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给他们讲科学的知识了。你们知道你们这些人能够中彩票的几率有多小吗？ 对， 可能你们听不懂，那我这样给你们说吧，就是你们有更好的机会 being struck， 就是被什么被打到， 对，被打到 lightning 雷， 就是被闪电或者是雷击中。 42次， 你更可能，这里的 better chance 我们中文理解为你更可能做某事儿。 对， 你更可能被雷击中42次，你都不太可能赢一次彩票。 对啊，所以你想，那你这辈子有没有有中过雷吗 ？Right， 何况是42次。然后，那我们 Chandler 呢，就是一个，其实 Chandler 这些概念应该也都懂，可是他就喜欢玩嘛，跟大家一起玩，所以他就说， 其实就是斗嘴，大家 对，他就 看谁更聪明哈。 他就 Yes， but there's 6 of us， so we don't only have to get struck by lightning 7 times。 还做了一除法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不是六个人吗，那这个几率也得平分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啊。 对啊， 所以我们每个人只需要被 劈七次啊。 天啊，老师您连被雷劈的劈字您都知道了哈，都会 说。你听你刚说的，你说的。 我刚才说的。不知不觉的教学了哈。是被雷劈，对。Struck 就是被雷劈，被雷打击中。 对。 那我们就每个人被雷劈七次，你看怎么样啊？ 对啊，那这也当然不太可能。可是我们 Joey 同学呢 ，Joey 就比较简单，他前面听了一个42，现在听了一个七，他就觉得哎，现在就感觉更有希望了，right？ 他就是一个小对比同学，他就对比一下42，高于七，现在从42变七，我觉得挺好的，他就说 I like those odds。 啊，对，那这种几率我喜欢。 对，我就突然间很喜欢这个几率了，然后 Ross 就说 Seriously you guys I can't believe you're going to spend $250 on the lottery。 真的认真的说呀，伙伴们，真的我不敢相信你们竟然能够花$250，你看还是这个数字啊，$250来到买彩票这个事情上。 对，他就说 I mean that's such a bunch of boo hockey。 好，又是一个自己发明的词儿。你看这个老外的口语里有不少自己发明的词儿。我是说呀，这个纯粹就是你们这件事儿啊， such a bunch of， 完完全全纯粹就是一个 boo hockey。 没人听得懂。 然后大家就有一点困惑，然后 Chandler 就说I'll ask， 好，那我问吧，你们不问我们想都是想问，那我问吧， boo hockey。 对，他看了大家说哦，那我来问啊， 那我 Bo hockey 是个什么意思啊？ 然后 Ross 就解释哦 ，We think Emma is about to start talking。 我们觉得呢，我们家那小孩 Emma 呢，小宝贝啊，现在是不是要准备开始学说话了嘛？ 对 ，So we're trying to be careful about what words we use in front of her。 啊，这也是对的，我们要试着呀。特别特别小心，特别特别仔细，特别特别谨慎，在他面前 in front of her， what words we use， 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词语。所以他这个 bull hockey 是指的啥？ 应该是这个用来代替的，我们应该是 bull 开头的那个词，是 bull。 对 啊，造了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词。 然后这个是完全就是没意思的 boo hockey。 啊， 大家也都知道是哪个词了，可能也就是那个 SH 那个词吧。 Yeah, exactly, 就带在后尾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啊。他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说呀，真是无聊，毫无意义。 嗯哼，对，就是 you know, it's a 也就是说，其实比毫无意义更严重嘛，就是说就是假的，就是骗人的。 哦、 嗯，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也就叫 you know a sucker's game, 这个文化点嘛 啊， 因为这就是我们经常就是说这种游戏呢你无法赢的这种玩法呢、 啊、 那你还继续愿意玩，那就说明 you are a sucker, 你就是可被骗的那种人，好骗的人、 哦、 这种游戏呢对就是一个 sucker's game, 哦，就是一个纯粹是骗人的， 嗯哼， 假的一个游戏哈。 啊，对。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听听直播间呢，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您刚才讲到 pitch in 这个短语哈、 啊， 是说pitch in $50 吗？” 嗯哼， 他说这个是一个人出50块钱呢，还是大家伙儿一共出50块钱呢？ 啊，这个问的好，是各个50块，对， 每个人出50块， 对，没错。 pitch in 后面的那个数字是每个人要出的份子钱。 对，没错，所以加起来就250。然后正常情况下呢，我知道这可能下一位同学就开始纠结语法了，就说：“可是这个句子写的是 all 而不是 each， 那我们 all 不就是应该什么样吗 ？”OK， 是你的，没错，你的语法非常好。可是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一旦说这个数字呢，是大家各需要、 啊、 共享的钱。 是，你想啊，如果你说大家一共50，那其实还是没有起到 split 的这个效果，对不对？大家也不知道自己每个人该出多少钱。 对，所以你就简单一点， 直接说 大家负责的多少。对， 哎， 对 就好了。说明同学们听课很认真啊，又是这样，有疑问马上提出来，课堂当场解决。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堂的这个讲解部分就到这里，请老师来做一下连读示范，回来我们就纠音了。 好，那我们今天呢，三句话，第一句话是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第二句 We'll split it. We'll split it. 第三句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好了，我们呢就再来听一遍情景。 Two. Sure. Oh, I have an idea. Why don't we all pitch in $50? We'll pool our money together, and then if we win, we'll split it. Oh, that's a great idea. No, thanks. You don't want to win the lottery? Sure I do. I also want to be king of my own country and find out what happened to Amelia Earhart. Still on Amelia Earhart? The woman just vanished. Susie, Ross, you don't want in on this? No. Do you know what your odds are of winning the lottery? I mean, you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42 times. Yes, but there's 6 of us, so we'd only have to get struck by lightning 7 times. I like those odds. Seriously, you guys, I can't believe you're going to spend $250 on the lottery. I mean, it's such a bunch of boo hockey. I'll ask. Boo hockey. Oh, we think Emma's about to start talking, so we're trying to be careful about what words we use in front of her. 前面呢还挺成熟的哈，还鄙视大家是吧，很天真去买彩票，结果自己还说了一个 boo hockey， 突然间又变萌了、 yeah. 啊、就有一种反差萌的 Ross、 yeah. 就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看上一周的三句话啊，时间衔接很紧哦，同学们应该会没有问题吧、 嗯、 来， 上周我们有三句话，第一句是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第二句 Because I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然后第三句是 Can we at least try living together? HDH. 哎呀，声音有点小哈，我们来重新来一遍。 非常好，我们这个 just G 的音呢要撅嘴发。 哦。嗯。好，请老师继续讲解吧。 嗯，所以就是 just 要注意要撅嘴发，不能发一个 G just。这样的音要 just 哎，撅嘴。金宝、 嗯、 再听一遍哈，声音稍微有点小哈、 嗯、 我调整一下。好，来再来一遍。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非常好 ，clee 可以再干脆一点的发，不要 clee clee clee， 紧一点就可以了。 圆圆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Very good. Normal 发 mal 的时候要更放松一点，你现在有点 mal mal， 就是含在嘴巴里了，张嘴放松， 放松一点。好，一片云。嗯，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Okay, wanted it. 这个干脆停顿，不是头重脚轻 ，did did 这样，是顶舌头在结尾 ，did. Very cute.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Very good. 这个也很好。Hasn't 这个 v 的音，没有发出来。你的下唇一定要碰到上齿，剩下的都很好。 Rose dream.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Okay, have an exact 这段要再连贯一点。刚刚你有一个有点犹豫了 ，have an exact 这样就直接连发就可以了。 ID.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Perfect, 完美。 Maggie Yang.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Perfect, 完美。 晨晨。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OK， 那五不要发 n， 你现在发这个 n 的音后呢，你就直接从鼻腔发出这个原因 n， 要呢要从口腔出来。 段丽 ，Convenience try living together。 yet least， 利益的音要注意，不要发 l list 跟 e 不是一个音。 哦，这两个词，这两个音的区别可是讲了很久了啊！实践中一定要注意区别， 要区别， 真知灼见。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挺好的，你需要在所有的这个爆破音呢，都稍微收回一点力度，比如 didn't know， 不要发 didn't know。OK，现在爆的有点重了。 嗯，好 ，I Chloe。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That's very good. Haven't 这个 a， 嘴巴要再大一点。Haven't 不要太小。Haven't W-Y.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Had 不能卷舌发 hadder 的就不对了。Had 索尼。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I 需要一个滑动，不要 I。 双木林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Had 这个 a 的音要饱满的送出来，不能 had 的，是的，就像我的，不能发成我的，对吧？ 嗯、是，木林森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Haven't 跟 exactly 要连读 ，haven't exactly. 嗯，薄荷。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Very good. 非常好。 Fun. 完美。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Haven't exact, 这个 exact, 你发的带了一点鼻音，变成 ning, ning, 音，有一点后鼻音了。接下来不要，就直接 exact. 嗯，薄荷哈，刚才是薄荷了吧？睡莲。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Okay, that's very good. 这个不错，非常好，要继续练得更流畅。Okay. 吴敏。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Okay, 你的 because 跟 I 要连读，不能 because I， 然后后面有一个 how much I， 不要。Much I 要连读、Much I 哎，连读哈、啊，不要太断、断了。Warmer、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Perfect 完美。 紫水晶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 Perfect 非常好。 哎呀，同学们，现在这个语音啊，现在很 好开心， 好开心，真的好高级啊、听着 好开心， 完全脱离了中式口音了，真的太棒了。真卓健说过了 ，Lily。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真好，完美。 宋林。 I haven't exactly had a normal life. Okay, this is very good too. 也可以，你可以开始提高语速了。 语速再快一点就好，静待花开。 Because I just didn't know how much I wanted it.